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近期两场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实况。一场是上海爱乐乐团的《草原之歌》，另外一场呢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不忘初心》，致敬经典。首先我们来回顾的是4月20号晚上的演出，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草原之歌》。这场音乐会呢是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重要演出，整场演出演奏的都是作曲家叶小刚的这一部作品第四交响曲《草原之歌》。这是包头交响乐团委约叶小刚创作的一首大型的交响史诗音乐作品，是中国作曲家第一次全景式史诗性的表达草原文化的交响音乐套曲。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叶小刚的第四交响曲《草原之歌》。叶小刚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被称为中国作曲界的四大才子之一，而且呢，他是其中最帅的那一位。叶小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他很早就接受了中外多元文化的熏陶，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在西方的作曲技法的基础之上呢，擅长融入中国传统的美学文化和民族音乐文化。这位长调的演唱者呢，是一位90后歌手，一位牧民的孩子。他的蒙古族长调唱的是委婉动听，韵味悠长。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4月20号晚上的演出，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草原之歌》。这部交响史诗《草原之歌》包括10个音乐部分，有《额尔古纳河》《火之祭》《圣山》《山之鹰》《诺恩吉亚》《泉水如花》《炊烟》《北方的天空》《两棵树》和草原天堂，全景式的展现出蒙古族的草原文化。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额尔古纳河。这部交响曲的指挥是一位德国指挥家，叫史蒂芬·马尔泽。他1964年出生于柏林，2001年呢开始担任新布兰登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史蒂芬·马尔泽从5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开始学习了。他的父亲呢是一位柏林国家管弦乐团的小提琴手，他经常跟着父亲参加由著名音乐家担任指挥的排练和音乐会，所以呢后来长大之后他也成了一位指挥。他对音乐的敏感性和细微变化的感受是他在音乐上最大的特色。是蒙古族人的图腾，很多蒙古族人从小呢就会养一只鹰来协助自己以后的打猎生涯，而且他们还认为天空当中的雄鹰是英雄的象征。下面我们来听《草原之歌》当中的《山之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山之鹰》，继续来欣赏《交响史诗草原之歌》当中的《诺恩吉亚》。《诺恩吉亚》是内蒙古民间流传的一首科尔沁民歌，歌中描述了美丽善良的蒙古族姑娘诺恩吉亚远嫁他乡的凄婉的故事，展现了古老的草原、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俗民情。生长在科尔沁沙地和草原上的诺恩吉亚天真烂漫，美丽又聪明。他的父亲看中了一位王爷的儿子，便想把诺恩吉亚许配给他，于是 父亲促成了这门婚事。在充满蒙古族婚俗气氛的迎亲嫁娶的盛典当中，诺恩吉亚远离故乡，远嫁到锡林郭勒。秋往，蝉鸣鸟唱，久别故乡的诺恩吉亚遏制不住思乡的情感，他曾无数次的爬上高耸的山峰，遥望着东方，呼唤亲人，呼唤故乡。诺恩吉亚之歌就是根据这个民间传说创作出来的。在这音乐当中，诺恩吉亚其实就是草原民族圣洁朴实美丽的化身，因为它有着优美抒情的思念家乡的曲调，所以一直流传至今。这场音乐会呢是由上海爱乐乐团演奏的。上海爱乐乐团呢是在原来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基础之上组建的一支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上海电影乐团和成立于1950年的上海广播乐团。那么两团曾经分别为中国的电影和广播电视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1996年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广播乐团合并组成了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在2004年的4月呢，乐团正式更名为上海爱乐乐团，由著名指挥家陈佐煌先生出任乐团的艺术总监，开始实行国际化的音乐季的管理模式。刚刚我们回顾的是4月20号晚上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草原之歌》。到这里呢，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吧。稍后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回顾另外一场4月21号晚上大剧院的演出——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交响音乐会《不忘初心，致敬经典》。我是云云，稍后回来。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害怕堵车，不想出去玩，来最威百货畅享购物时光。即日起至5月1日，最威百货最威店百货类部分新品8折，牡丹园、龙德、大成路店单店再享折后满200减40。更多精彩，邀您莅临最威百货。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3天假，店庆大让价。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两场国家大剧院近期的演出实况。上半时段呢，我们已经回顾了上海爱乐乐团的《草原之歌》，那么继续来回顾一场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音乐会，4月21号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中演出的中国国家芭蕾舞团的交响音乐会《不忘初心，致敬经典》。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开场曲，交响音师纳西伊奇。这部交响音诗是由当代中国作曲家朱建尔完成于1984年的春天，同年在第11届上海之春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演。这部作品呢，是以云南纳西族的口弦音乐作为素材。纳西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他们的象形文字和用它写成的巨著《东巴经》是世界文化之瑰宝。东巴舞非常独特，东巴舞谱呢被视为最早的世界上记录舞姿的文献。纳西族居住的玉龙山雪峰、虎跳峡、飞浪，500多岁的万朵茶花古树都是稀世之奇观。纳西族民间音乐当中小巧玲珑的口弦更是别具一格，所以呢，这部作品便以此取名《纳西伊奇》。口弦是由3片竹簧组成的，在3个基本音之外呢，它还可以发出不同系列的泛音，是多调性，为多调性的重叠呢提供了依据。此外呢，它的音色很丰富，节奏多变，和本民族其他的民族民间音乐在风格上融为一体，成为作曲家艺术创造的基础。 这段音乐呢是狩猎生活的写照，表现了纳西族人强悍粗犷的性格，描绘的是围猎时追逐呼喊的情景和紧张的惊险的场面。4月21号晚上的音乐会当中，朱建尔的这首作品《交响音》是纳西一族演奏结束之后呢，小提琴家王之炯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共同带来了杜明新的作品《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和乐队交相呼应，把音乐逐步的推向欢乐开朗，带有舞蹈性的旋律仿佛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畅快，音符令人是耳不暇接，美不胜收。Thank you. 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我们听到的是杜明新先生在1982年创作的作品《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一段以抒情性和歌唱性都很强的三部曲式写成的，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委婉抒情的优美的曲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有一种柔情似水、一唱三叹的情感魅力。 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成立于1959年，隶属于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乐团呢，现任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是张毅，常任指挥是刘炬。乐团的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5岁，他们都受过很严格的专业训练，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是中国乐坛最具朝气和发展潜力的国家级的交响乐团。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和小提琴家王之炯共同带来的小提琴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杜明新先生的作品。是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主题明快，副题柔美，主副两题在小提琴和乐队之间交换，小提琴在乐队的衬托之下表现的是美轮美奂，让人深深的陶醉其中。那是小提琴家王之炯的演奏。王之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一位小提琴专业教师，他从3岁开始练琴，他是于丽拿教授的学生。1998年曾获得过第八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的第一名。2000年的12月呢，荣获第八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的第三名。那是当时中国选手参加这项重大国际比赛所获得的最好的成绩。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下周日晚上九点，国家大剧院节目将请来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作为嘉宾，为大家介绍大剧院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的演出。因为吕思清先生是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2018五月音乐节以弓弦盛宴作为主题，在5月9号到26号会带领观众邂逅小提琴，开启一场炫彩的弓弦之旅。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吕思清在2015年曾经跟随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节目走进村底下村，为村民们现场演奏的小提琴曲《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春》。也让我们把这动人的旋律作为今晚国家大剧院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们下周日晚上九点再会，祝您节日快乐。